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北欧各进步政党和友好团体17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联合缅怀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参加缅怀会的有瑞典、芬兰、丹麦等北欧各国政党、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的人士和成员，以及我国驻瑞典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者先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电文，还发表了一项题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特殊业绩》的声明。